給予的聲援和幫助，明確反對個別國家將疫情政治化，將病毒標籤化，中方銘記在心。內地傳媒報導，法基指出，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改變或者損害非中友好，相信中方決不會採取歧視性的做法。一些勢力試圖利用當前的事態挑撥非中友好，決不會得逞。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是覆蓋廣東。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下晝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的兩三日大致天晴，週末和下周初漸轉潮濕有霧，日間相當溫暖。現在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79点，升181点，总成交金额87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25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6.2，升4.8；阿里巴巴197.5，升5.8；友邦保险71.95，升3.5；美团点评98.45，升1.2；中国平安77.55，升1.3；小米集团10.16，升2仙；建设银行6.27，冇起跌；汇丰控股41.65，升6.5；中国海洋石油8.65，跌2.7；中国移动62.25，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737，瑞士法郎8.033，澳元4.963，加元5.586，新西兰元4.727，欧元8.47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638点，升595点。港金现价报15840元，升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6美元，卖出171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铺满晒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段是车多的，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依然是繁忙和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红桃道去敬业街是车多，龙尾考明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那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九龙湾验车中心。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是车多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有车龙，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荃湾的洋屋道去屯门方向是车多挤塞的，影响到德士古道都是有车龙，龙尾就排回去荃青交汇处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傻猪猪嚟嘅，而家咪俾你等到咯。 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

格，哪里会埋头信你？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堪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一阵嚟到下昼嘅三点十六分，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Color， 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进退》。歌入边有讲一啲嘅坚持啦，有提到我哋一啲嘅孩童啦，亦都有提到枪炮啦。呢啲嘅题材，呢首歌同样都有出现嘅。 冷，是这世间冰冷。没有一丝关注，就让日子飘去。看，受那痛苦逼压，常被饥荒掩盖，好景仿佛不在。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在这世间充满战火摧毁一切，没日像此拉近。错，为了明天开错，忘掉几许争斗，实现梦境所有。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唱，为这世间歌唱，献出一点关注，尽量令它温暖。唱，共你挽手歌唱，献出一点真挚，尽量令他可爱。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歌声空气中，为世间多添个美。这世间充满战火摧毁一切，没日像此拉近。错，为了明天开创，忘掉几许争斗，实现梦境所有。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千个心，用爱驱走冰冻。歌声空气中，为世间多添个美梦。 世间歌唱，献出一点关注，尽量令它温暖。唱，共你挽手歌唱，献出一点真挚，尽量令它渴望。 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 愿永远。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 如果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现在你身处的这个世代，你会选择用一个什么形容词呢？坚持、挣扎，还是选择割席呢？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作品，其实去到反映当时一些社会的实况的。了解一下当时的处境，用听歌作为一个门槛，其实都不为过的。歌我从来都只系得啱听啦，同埋唔啱听呢两大范畴嘅啫。身处一个新嘅世代，你可能觉得人系总需要向前望嘅，但你向前望之余，其实等唔等于你要同某一个时代去到画一条线呢？唔一定嘅。管理有王家驹作曲啦，填词有王家强，编曲有 Beyond。许冠杰嘅呢一首《交织千个心》，喺同一座山底下，喺同一个城市入边底下，你可能选择听呢一首歌，又或者你有啲嘅新啲嘅选择嘅。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山下经》。 茫茫围城的颠簸，层层燎原的星火，重现原来消失的感动。 一隻又一隻被打破的雞蛋，一次又一次人性的災難，再前行有素未謀面的手足，四面八方攀上這一座山峰，修補裂縫令敵人一切成空，帶著我們的語言將著機繼續前衝，嘗試過努力去改變整個人生，但我天要我等一等，我是一個罪人，當你知道這個世界不是人感品，嗱嗱臨好好反省，重新做人就是這麼殘忍，得而失失而再復得，一直因我而埋下伏，不食立若抗抑鬱，就像這個迷失森林差不多，想放棄這條路不屬於我，解開束縛漸漸升覺，尋求更快樂的過， 茫茫圍城的顛簸，層層燎原的星火，重現原來消失的感動， 时代力量究竟会不会成功，团结一心不要忘记初衷，无论经历多少几个秋冬，终有一天能够走出这个迷宫，烟飘花火于城中，枯叶散落远随风， 有边个不想做个小小废青，被逼挺身不息与绿魔交织，步步进击过激，全民反击发声 say no to fate， 愿你感到不适，此人说梦说到几时啊，根本冇可能会回到从前，痴心妄想望开我想，我想你同我一起打一场 硬仗， 走走怎算嘛？回家那一刻可有一把声音安慰嘛？童年独共生嘛？价值唔再分化，有泪便再撑，请哭一下不必怕。如今你不知得你一个在怕，常把手足身边一切唔怕。I will give it all, 'cause you always by my side, look at me up. Fly up to the sky. Swear to me that you will never cry. You always believe it in my mind. 来自 Retro Hip Hop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之前呢一个嘅全民造星二呢个节目里边咧，就系、是、呢一首歌都几 viral 嘅。今次咧就终于做咗一个 studio version 正式派台啦。作品嘅名称叫做《山下见》。三点半钟之前，我哋今年嘅男星人之一 Michael C 新歌《愚公》。 当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灵魂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破获有史以来最大宗的大麻花毒品案，黑市价值大约1亿元，拘捕三名男子，他们涉嫌贩毒。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认为，港澳办和中联办昨日有关针对立法会内会运作的评论是干预立法会运作，有损一国两制。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内会选主席过程是按议事规则展开工作，是100%香港本地事务，认为中央施压或者提示一些人要采取行动完全不恰当和有失身份，赤裸践踏一国两制。议会阵势毛孟静形容中国一国两制至今最多只剩一国一点一制，重新拉布是议员为推倒恶法的最后手段。至于星期五的内会会议有何处理方法，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说，不能够代表没有出席记者会的郭荣亨回应，但他理解郭荣亨已经停收动议，清理一系列的信件和动议之后，应该可以进入选举主席的程序。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因向警方讹称遭内地男子迷魂路走，双腿被钉上21口钉书钉，早前被裁定明知地向警务人员虚报有人犯罪罪成，判囚5个月。他今个月初上诉失败，要即时服刑。林子健上星期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将排期下星期三聆讯，期间获准以10,000元保释外出。林子健今日由囚车送到高等法院，法庭同意中大学者公立人以现金10,000元作人事担保。林子健保释期间要交出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并且要出席下星期的上诉证书申请聆讯。警方表示，一名在旺角失踪的女童已经被找回，她没有受伤，案件无可疑。13岁女童陈嘉怡今个月7号晚上离开枫树街的住所之后失踪，她家人在今个月9号向警方报案，女童昨日下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向警方销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6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9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25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5.8，升4.4；阿里巴巴197.5，升5.8。友邦保险71.9，升3毫；美团点评98.3，升1.05；中国平安77.4，升1.15；小米集团10.14，冇起跌；建设银行6.28，升1仙；汇丰控股41.55，升5.5；中国海洋石油8.66，跌2.6；中国移动62.1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65，澳元0.641，加元1.388，新西兰元0.611，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638点，升595点。港金现价报15,840元，升5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3.47美元，賣出1,715.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同埋塞车消息先啦。咁九龙区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东行线吓，咁近住平石村对开有意外噶，咁嗰度部分嘅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海滨公园嗰段咧，因为有啲临时工程，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过咗观塘码头。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过海较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港岛中区啊，德辅道中同埋摩利臣街一带咧，仍然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噶。咁现时摩利臣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辅道中交界嘅右边线咧，需要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咁九龙方面啦，九龙城嘅龙岗道有工程嘅，龙岗道有封路措施啦，亦都影响埋咧现时一小段嘅太子道西行线。禁止右转龙岗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食水同我哋息息相关。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嚟检讨食水标准。被抽选的食水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带员工证的团队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用户同意后，他们会收集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骚动音乐咧，请嚟有吴浩康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 ，Dee，Hello 系啊，系啦，喂，今收到你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一切正常》嘅， 系 啦，咁今次咧其实系讲即系自己同嗰啲即系社交媒体啊等等嗰啲最 like 啊等等嗰啲现象有啲关系噶，呢首歌 系啊，嗰啲心态啊，自己 自己咧喺两三年前咧喺开 live 嘅时候咧，咁其实我记得有一次系特别深刻嘅就系、是，我试过开 live 嘅时候，因为有啲技术问题就断咗几次线，咁跟住后屘就好少观众睇到 live， 即系再有留低睇啦。咁跟住我喺嗰一刻，我系有啲唔开心嘅。咁、即系第一唔开心，即系自己即系准备得唔好啦。第二就系、是真系觉得少人睇系会真系。從心底裡面嘅影響嚟嘅，真係會即係真係嬲入心，或者即係真係叫做就 hurt到個真感情啊！咁所以我就開始發現咗自己，其實明明個心係知道唔需要去到咁唔開心，亦都唔需要因為呢啲嘢去懷疑自己，或者用唔係用呢啲嘢去釐定你自己個人嘅個人價值咁。咁但係好多時自己平時都會面對住。多啲嘅贊成聲音，即係例如多 like 啲啊，多啲 share 啊， yeah. 多人睇啲啊，係啊，咁就會覺得自己 like 啲咯。如果少人睇啲，就會開始猶疑自己，懷疑自己咧，對自己即係堅持緊嘅都會有啲動搖。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就寫下呢啲主題啦。 係，咁但係嗰陣時，譬如嗱，已經諗咗個主題啦。咁然之後有冇諗過啊？咁嗰陣時我哋用緊咩嘅曲式去到做好咧？然之後啊，用揾邊啲人同你合作好咧？咁樣 其實係。原本今年都未必有一隻講呢件事嘅 topic 嘅歌，只不過我哋真係收到個 melody， 覺得唔係、有得做喎、咁但係我哋其他已經 confirm 咗一啲歌，其實又已經 ongoing 做緊，又有一啲係我哋都認為係嗰啲都唔可以唔要嘅一啲好歌，咁所以我哋就不如加多隻歌去做，咁就我就覺得所以我就俾咗一個空間我去講一樣。关于自身价值嘅嘢 咯。OK， 因为今次咧，作曲同埋编曲咧都系古词啦。 系，古词系好黐线噶嘛。 嗯， 佢编曲系好丰富嘅。 系， 佢编曲系好好听嘅。 系， 咁我觉得其实我谂佢喺写呢只歌嘅时候，其实佢有个编曲喺个脑里面咯。 系， 咁但系每一次阿廖志华啦，嘅制作里面咧，其实都会加好多吉他 check 落去啦。 系啊系啊。 咁同埋今次录嘅原乐，咁我哋都系录揾一个真系揾一团真即系乐手翻嚟，弹拉真嘅原乐啦。咁但系我阿华夹开嘅嗰班乐手系喺北京，咁但系喺录嘅时候，其实已经唔能够再去到北京嘅啦。咁佢就要隔空去录咯。咁系人哋录咗两三 take， 跟住再 email 过嚟，跟住佢 hold 住个 email， 跟住有嘢弹出嚟，跟住佢即刻听，即刻 feedback， 跟住再录或者 OK 唔 OK 咁。咁或者有啲咩修改，咁其实都成个过程几辛苦。咁我都觉得好开心有个团队就系、是、即系。明知道是辛苦，明知道是难，但是为了效果好都是不辞劳苦，亦都真的很辛苦的乐手，因为这样的制作时间是开了两倍三倍的。 是因为不是面对面倾的嘛，啲嘢 是啊，很繁复，所以都多谢大家的耐心，同埋即大家咁同我一起去咁用心去做我的音乐。 也在乎 feel 数，抹餐葱便图，演那二世祖搏一铺。只拍板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争像成功招数。自信像罐头，品格再发毛，如此恐怖。想你夸奖我这个梦想，至少最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你想他变得空想，愿望像是妄想，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正常，强势当自强难道也正常，灰到底更想搏，一息间有几重伤，划破这正常， 靠媳妇平都争抢，话我自动量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至少逐渐回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绝疆，细胞变坏事难道是正常，叹息都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动比更上方一时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各位一巴掌直播获奖，谁就要不算行，或时代也看似没两样，赤裸一双硬上对唱硬看变高扬，细胞变坏事难道是正常，叹息当自强难 同埋，因為喺個 credit 上面咧，就見到一個即係近排都成日同你有合作噶啦，就係、是、阿 Dash 啦，譚建文啦。咁啊，今次就係有份 produce 之餘咧，亦都係幫你填詞嘅。開始慢慢係大家係揾到，咦，真係好夾到，亦都佢好寫到你嘅一啲心入邊嘅諗法出嚟喎，係嘛？ 係啊、嗯，我每次同佢溝通完之後，我想講嘅嘢，可能我講咗，我表達咗50% 俾佢聽。 係。 跟住我自己覺得已經係我嗰當其時嘅一百嚟嘅， 嗯， 即係我每次同傾完偈，我覺得哦，我講咗我嘅8%俾佢聽， 係 好多啦，我即係已經俾佢知得好多，咁但係佢永遠寫翻份詞翻嚟話俾我聽，咦，你心裏面仲有其他嘢， 而 我自己係冇察覺嘅，即係一啲想講或者一啲感受上面嘅嘢，咁所以覺得同佢好夾到咯，咁同埋喺啲呢兩年嚟，其實同佢除咗夾做新歌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少少嘅 project 啊 ，live show 啊，咁都會有好多好多嘢同佢去一齊做，咁所以建立到好多默契， 嗯， 所以今次都係一個自從上隻歌《愛慕懷疑》開始嘅，即係再同佢再夾多一隻，就都係揾佢做。 最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辱骂那惊险之旅记得吗？危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弱似暖。 咁但係嗱，因為始終首歌咧都係講即係社交媒體啦，咁尤其是即係就算係尤其是仲係人而家都係啦，即係你除咗要即係以前我就淨係啊我做我碟或者我拍我戲諸如此類，咁但係而家你好似要多咗一個對住世界嘅一扇窗啦，咁就係你嘅 social media 啦咁樣。但係你自己算唔算係活躍啊？定係你點睇你自己 social media 嗰、那個可能 IG 啊等等嗰啲嘅 account 嘅咧？其實 我係還好啦，都 OK 活躍嘅，咁但係比較偏向咗喺某一個 social media 咯，其實都要再勤力啲， 係係咯，有冇壓力嘅？我想問一下，即係呢樣嘢，其實對你嚟講， 其實又冇壓力嘅，只不過係有咗 social media 或者有咗呢啲咁多嘅平台去做，係俾一個藝人佢有唔同嘅 presentation。 咁呢個都係睇自己做唔做，仲係會唔會 present 自己想 present 嘅嘢啫。 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幾有趣。不如你自己就可能大家啊知道，除咗你中意唱歌之外，你會有你嘅以前，譬如你有 live 啊等等嗰啲之外，啊就是、啊又認識到原來你中意 camping 啊，中意你玩係越野單車啊，即係可能你嘅樂迷又會、咦原來阿 Deep 係有呢方面嘅嘢俾我哋認識到嘅，咁都幾有趣嘅，我自己覺得。係 啊，我啲生活都幾 健康。 几样样 都系活泼， 样样都系玩嘅。唱歌就 系 玩，所以你谂下，唱歌、玩音乐、做音乐，其实原本就系玩紧嘅嘢嚟嘅。咁跟住 camping 原本又系玩，跟住我又走咗去拍片，跟住又变咗做工作。踩单车迟早都拍埋噶啦，真系踩单。我而家都真系用一个踩单车嘅主题，咁就去拍咗个 vlog 咯，同我个教练同埋我个。外甥，因为呢两个人系好常同我一齐生活嘅，咁、我觉得不如我哋三个人合力去做一个 vlog， 咁呢个 vlog 系大家嘅三个人嘅共同嘅嘢咯，咁就我又需要有人帮手，咁而佢哋又想一齐做呢件事，咁我哋就。嚟緊都會出 哦 ，OK， 咁就到時你可以留意阿吳浩康，佢可能佢嘅社交媒體佢就會有呢啲新嘅 video 就會上載啦，咁樣。 Yeah， 嗯，喂，咁好啦，咁啊，頭先都提過，即係本身你哋已經有個 plan 就係、我哋寫啲咩歌嘅，咁嚟緊，咁呢一首咧就係、一切正常咧，就係、一個 bonus 啦，可以等，突然間有咁嘅諗法，亦都突然間遇到呢首歌，不如就做啦。咁係咪即係已經朝住一張嘅專輯開始，大家慢慢成型噶啦？其實 一路都有。有公司都有想去做一个专辑嘅一个想法，但系始终未有一个未点样去落实一个方向，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好，我哋而家一开始咗成日公司开始咗做嗰几只歌咧，我哋黐黐地线，我哋就会先处理咗头一轮安顿好晒歌嘅，我哋先至会再去继续。去諗出碟嘅嗰件事，咁我哋而家都等緊一齊去規劃下究竟係幾時，咁但係都會相信係會出碟嘅。 咁期待啦，我哋繼續期待你嘅新嘅作品啦，係啦，期待你個 vlog 啦，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聽住吳浩康啊，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叫做《一切正常》。咁啊，多謝曬碟，謝謝你 ，thank you。 你爱过某某吗？还记得吗？如今各自各吧，光天化日总慨叹，任缘分浪费吧。我有试过爱到分身吗？英勇又灿烂，随青葱岁月不再浮华，面对这无依。这个我难做精选，爱惜一个人，最终一个人，也只不过牺牲一个人，战死一个人，就算一次不划算吧，回去吧，忘记吧。爱得一个人，我应相信人，再惨不过我不相信人，至今一个人，就算走身伤也不需要吧。试过爱到分身吗？想爱就爱吧，人生应快乐不再自残，就到此为止。经这个我逃避到此，爱惜一个人，最终一个人，也只不过牺牲一个人，战死一个人，就算一次不过算。相信 快乐吗？我这一个人，也许不诱人，有心的月也不吸引人。这么一个人，大概他生他世美梦，才有幸成真。最终一个人，也不需怪人，逝去复来，我应该庆幸，再不拖欠人。爱过某某吗？还记得吗？想爱就爱吧，人生应快乐吗？ 简宁是吴浩康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哪怕最终一个人》。其实讲到寂寞呢件事咧，我谂摆喺一啲有历练嘅男人身上啊，成首歌都会有更加多嘅味道。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照照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放纵。 简宁是 One Promise 的最新派台作品。 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了共热闹搏斗。最冷个照顾我事实是什么？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得太久。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中摸不到那脸容，随我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星空，随你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最爱失踪。 Oh, Omicron Promise 嘅 390人确诊，累计增至7600多宗个案。政府上星期作出紧急事态宣言，但在东京仍有民众外出排队购买必需品。新西兰再多17人感染新型肺炎，总数接近1400宗，疫情造成多4人死亡，是单日新高。总理亚德恩表示，疫情似乎已经过了高峰，但未能够放宽封城限制。南韩就新增27宗个案，主要来自大邱市地区，总个案10500多宗，222人死亡。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2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10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25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5蚊，升3.6；阿里巴巴197.2，升5.5。美团点评97.75，升5毫；友邦保险71.9，升3毫；中国平安77.35，升1.1；小米集团10.18，升4仙；汇丰控股41.6，升6毫；中国海洋石油8.67，跌2.5；中国移动62.1，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735。瑞士法郎8.032，澳元4.972，加元5.586，新西兰元4.738，欧元8.4701，每百日元兑港元7.2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96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38点，升595点。港金现价报15930蚊，升60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4.03美元，賣出1726.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啦，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啦。不過車龍就有待消散，龍尾接近星河名居，咁就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意外就清咗場，行車線解封噶啦。不過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都还是比较车多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而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那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在德宝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仍然是比较多车一啲。敬业街近住敬业街去成业街咧系挤塞噶，咁影响到啦红桃道出去敬业街都是车多，龙尾考明街。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仲系车多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系有龙尾啦，喺油塘电话机房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而家系比较多车噶，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吓，龙尾咧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世界の終わり世界末日，ヨネズケンジ米津玄師 The Wave 椎名林檎追名林檎。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有啲咩推介啊？ 我哋之前咧咪即系讨论过咩叫恒太嘅，即系好台味好重嘅歌啦。咁样，哇！今日我哋再细致啲，直情咧，即系啲乐评咧，唔系话佢好台啊，系话佢好花莲啊。 哦， 系啊， 咁集中啊， 好集中，因为其实佢系一个花莲出身嘅 rapper 嚟嘅，咁都即系会自己同一啲音乐人合作做一啲 beat 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好多 MV 都系，絕大多數 MV 都系花蓮拍嘅，咁佢都講到明啦，因為佢想做呢個花蓮嘅旅遊大使。 哦，花蓮係咩？台灣喺邊度啊？近中啊、東啊、南啊？ 佢係台灣嘅後山。以我對台灣嘅認識咧，即係或者係一啲黑板印象啦。佢嘅就是三個字型得啦，好難去。 哦、OK， fine， 好，咁我哋睇呢個咁遙遠嘅地方。 但我想問，如果人哋同你講花蓮，你有冇對呢個地方有啲咩印象先？ 冇喎、 啊，即係你都冇諗住去旅行或者點樣，即係冇對嗰個地方冇特別好奇或者點樣嘅。 冇啊。我台灣嗱、即係嗱，你台北就大家明啦， 大家明。 咁然之後你話台南，即係你又即係可能肯定，即係有一個咁嘅感覺啦。咁然之後 呢個已經係一個 係嘛，即係有歧視啊，係嘛？ 係 啦。咁跟住之後你就台中台南啲小食就好食嘅咁樣啦。 我想問台 就偏甜嘅、 OK， 啲嘢偏甜嘅咁樣。咁聽講啲酒店就好猛嘅咁樣啦。 我想這個呢就跟啲人去以為元朗仲有牛是同一個道理。真的。啊那 種是吧 黑板印象呢。 是啦咁然之後台中都是咁啦冇乜啦我諗唔到有啲咩嘅特別用詞啦。 OK， 好啦。 所以我其實我都想試下開發下台灣同一景點。 其实呢啊 等通我关先啦。 是 啦。 唔好讲呢啲好伤心唔知几时才有旅行呢件事。 咁点啊花莲有咩特色啊 咁 好难去啦。 是啦咁老实就算系台湾本地人呢大家都会系会觉得花莲系好难去。因为其实素有呢个台湾后山之称啊佢系一个风景好秀丽嘅地方。 Okay、 即系可能佢未必有台北咁发展佢依份可能都唔系高雄嗰种发展紧嘅嗰种状态。咁於是乎大家就会觉得你做必嘅人你唱 rap 嘅人係咪應該嚟自一啲好潮嘅地方呢咁、但係佢就話俾你聽唔係啦佢嚟自一個山水好秀麗啦嘅一個比較天然比較自然嘅地方。 咁我有啲好奇會唔會有嗰啲特色喺中間啦 冇。佢非常我覺得係行得好前㗎喎咁樣啦。咁 今日介紹嘅特色係。 但係佢就話但係好多樂評都唔知點解佢自己地方都會話佢係有陣花蓮味㗎。咁一間聽下啦聽唔聽到嗰個花蓮味係咩味啦咁樣。 大家都未有啲 reference 啫。花蓮應該點樣地方呢大家感受下啦。 大家感受下啦咁樣。咁呢個男歌手佢個名呢叫做莫宰陽。哇三個字好得意。雖然我哋已經見慣好多奇特嘅名啦。 唔好湯呢樣。 冇錯。莫宰陽。係啦就呢三個字啦咁樣。咁佢嘅 佢同應該同台灣好多 rapper 嗰個發展嘅道路都接近嘅。佢本來係一啲地下表演嘅一啲個 rapper 嚟嘅。 地下，不如我哋形容，唔好係地下。 sorry， 地下係 即係 ground floor 嗰個表演嘅啫。地下， 地下，條我嘅六星同九星真係有啲問題，係地地咩啊？ 地下， 地下係啦。佢係好多時候佢嗰個表演嘅形式啊，或者點樣咧，都係得到好多其他同行嘅認可啦，咁樣講，咁慢慢咧都的而且確有啲人就介紹，哦，會唔會想試？即係其實係可以做歌手，可以有自己嘅作品咁樣，可以擺上一啲串流平台上邊咁樣啦。咁然之後，你會發現其實佢係需要啲鼓勵啦，同埋即係需要人鞭策先去做呢件事。可能佢會覺得自己本來可能活動啊，都係啲即係咩話？地下 係啦， 咁樣啦，咁其實都的而且確係好多人發現，哦，原來係一個不可多得同埋都唔應該錯過嘅一個 rapper 嚟嘅咁樣啦。咁又或者好多人對於台灣 rapper 嗰啲嘅印象咧，就會覺得好似都幾中意講啲社會議題啊，或者點樣咧，即係都有啲攻擊性啊，或者點樣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而家 rapper 嘅情況，就係佢好多歌都唔播得啦，因為用字收相對嚟講比較粗鄙少少啦，咁樣。咁其實同樣地都係啦，不過佢又多少少，佢比較中意講愛情嘅嘢嘅。咁今日講嘅呢首歌叫做《未接來電》啦，咁樣。咁其實當中嗰個內容都係會同男女之間嗰種嘅關係啊，嗰種生活當中一啲小趣味有關。咁大家可以聽一下先嘅，嚟自莫左陽啊嚇。咁歌手名字就係唔好拖咗只羊，莫左陽嗰個名稱叫做《未接來電》。 不接你电话，因为接了今天晚上会先进去、啊、你现在待在哪里，该不会也同样在外淋雨？ You have reached the voicemail box. 哪里的有总理没有孤独的人抱着棉被踩着，哪里的有总理没有说不想念的泪水藏嘴巴，我不敢接起你电话，怕内心无边大锁，不为儿女私情哭，只敢内心里面骂。爱千万少为床上跑起来，跑在 IG 只为注意现实的女孩，眼眶睁开就是那种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简讯传送问候刷新关机，背景刚做伴奏开机，简讯传送问候，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早已疏远了你，我完全邀请你的来电，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这里无处写你美好，这次千里远的这里找不到你啊，突然来的不敢接，今晚躺着读小月，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你忘不来电，没有真正要爱早点醒，过去不负责的爱不在乎的，但处境像个 loser， 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想大声说，说不出不再联络，从今以后各自生活还是蜃楼，想大声说，说不出不再联络，哦出发出发出发啊，你疏远的你为何却邀请你的来电，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总是 手，就爱在爱爱。 花莲味啊嘛， 闻闻到，感唔感受到？呼吸下，试下。 我头先好想问嗰个花莲味系咪，因为佢中间头先有啲 effect， 好似水声啊 ，zoom， 有种山明水秀嘅。 唔系啊，但系咧，你头先讲到山明水秀咧，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中间有一啲位系好似手机震嗰个声。 Yeah. 嗰个系佢自己本人扮嘅。咁佢系啊，咁我想话咧佢。佢好自豪自己呢个才艺嘅，点解咧？因为佢话佢成日同 friend 一齐咧，佢会扮呢个声咧去呃啲 friend， 等啲 friend 以为自己手机震啦咁样。之后佢咁我手机系边啲唔震，我摸摸唔到，但系佢系佢自己隔篱扮呢个声咁样。但系你觉得系好系，即系嗰啲死僆仔会做嗰啲恶作剧咁样，好得意啦咁样。 好 Q 啊！ 系，哎呀，咁另外都有一件事，即系头先一路讲花莲嗰样嘢啦，咁样。咁我之前睇过佢一篇嘅访问专访啦。咁我覺得係唔知咩睇落，即係有啲感動，好熱血啊！咁樣即係佢話佢成日講花蓮啊，或者點樣，即係而家做呢啲音樂，對於你嚟講個意義係啲咩先咁樣？佢話佢好希望以台灣仔，甚至乎佢話俾人聽我係花蓮人嘅呢一個身份，去做一啲係可以企得上世界舞台嘅 R&B 嘅歌，即係或者係 rap， 成為嗰個級數嘅 rapper。 係 咁，佢話呢樣嘢對於佢好緊要，就係佢好想俾人知其實。花蓮人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咯，即係唔會因為你覺得係好難，即係你以為咧，定係好發達嘅地方或者好先進嘅城市先會發生嘅呢啲事情。佢喺佢眼中，佢會希望俾人哋知道佢係花蓮人，而佢做緊嘅係一啲絕對同其他即係世界一流嘅 rapper 啊，甚至乎係歌手唔會相比起唔會遜色嘅一啲音樂咯。我唔知好熱血啊，你唔覺咩？ 係即係尤其是即係如果你翻翻喺香港嚟計啊，咁可能我喺香港，但我都其實我想做啲嘢，我係唔係就係香港會樂迷中意咯，而係我英文就係、是、其實如果啲 streaming platform 又咁勁，咁上網咁容易，我希望做到一樣嘢就係、是、啊，會唔會可以係突破到呢個地域界限咯？可能我其實喺國際嘅舞台上面、都其實大家會喜歡我嘅音樂咁樣咧，咁樣咯。 嗱，即係今年二十歲啫， yeah. 所以其實即係必須要講，即係呢幾排喺呢度介紹過好多台灣音樂都非常之後生，咁但係嗰種首先雄心壯志啦，同埋嗰種你見到佢哋處理音樂同埋呈現翻嚟作品嗰種成熟嘅程度，我覺得已經唔係嗰個年齡。 Yeah. 就可能又是我哋見識短淺，我哋會覺得一定年齡先做到嘅、其實佢話俾人都唔 係。OK， 嗱咁阿瓊就係介紹咗係呢一位嘅 rapper 啦，係 莫宰陽啊，即係唔好劏咗隻羊。 係啦，嗱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嘅有啲就係話啊，我係一個花蓮呢個小小嘅地方， 冇錯， 我但係我都有雄心壯志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人嘅身份咧，好多 label 噶嘛，即係你係花蓮人咁樣， 係啦，係新界人，你原來係有牛嘅咁樣。 係啦，咁然之後今日介紹呢位歌手咧，就係、是、你認識佢，你會覺得佢係。好搞笑咯佢，同埋成日食啲古靈精怪嘢咯， 好癲啦，同埋乜都敢試，乜都敢做啦。 係啦，咁始終即係嗱，佢又參加全民造星啦，咁然之後，但係佢就係 era 啦，咁然之後花姐 era 又即係奠定咗大家就係、是、哇呢、這個僆仔。好爽喎，咁樣咁你啲 era 啲歌亦都係偏係灰鞋啦，即係我們不遂就唔係灰鞋啦，但另外佢其他作品都係比較灰鞋啲啦， 係啦，我們很碎啦， 新歌係我們很碎啦，即係我哋好靚仔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佢自己咧係有做緊一啲自己嘅音樂，佢其實 keep 住自己喺佢嘅 YouTube channel 咧係不斷去揾香港唔同嘅一啲係 artist 去合作，跟住之後就不斷自己拍曬 MV 啊，擺曬上去 YouTube 啊，咁樣嘅。 我成日見到喺 JY 嗰個 Instagram。唔見到佢啊嘛， 係啊， 然 然之后你问我内心咧，即系你知道呢啲我阿妈好师奶谂法咧，死啦，会唔会教坏 J M Y？ 可能 J M Y 教坏 系咯，系咯，即系 你点知喎？ 睇嗰啲音乐作品，我相信咧系佢哋一样啊，应该系话 系啦。嗱咁咧，佢自己咧就系 keep 住有好多 solo 嘅歌嘅，系啦。咁啊，讲紧呢位嘅歌手咧叫做宝琪啊，其实佢自己有创作啦，咁揾好多唔同嘅音乐去同佢困啦，咁样。咁啊，最近咧都有一首嘅新歌，都系咧同打电话系有啲关系嘅。系啦，都系情歌嚟嘅喎，系啦，咁你就可以认识到一个就系、是、哦，除咗系 ERA 嘅宝琪之外，除咗系即系电视上面好丧食鱼眼嗰个宝琪之外，同玩曱甴嗰个之外， 我呢个真系对唔住。 系啦，咁原来佢仲会系做呢一类型佢好喜欢嘅音乐嘅，系啦，嚟自宝琪有佢呢首新嘅 single 啊 ，single 名字叫做 Don't Call Me Back， 今次同佢合作嘅咧就系呢位 producer 就系 JNY 啦。 内疚 ，Don't call me bad， 一早受够。想你知不想放手，想你知开不了口。Don't call me bad， 不想内疚。Don't call me bad， oh baby， I don't wanna know， I don't wanna know。交我心中女子，想你知，珍惜我只想你知。不知道心中住的心意，今天我真的我真想你知。Baby， I just want to know。I just want to love my fear. Baby, don't you know? Baby, don't you know my fear? Hey, do you wanna feel me, baby? Hey, do you still love me, baby? Hey, do you wanna feel me, baby? Hey, do you still love me, baby? 今天我只想你，你我一天。今天我只想你。今天我只想你，你我一点。今天我只想你。Baby, if you lose the story.可否解开你的冰冻，了解我的心痛，参透我的伤痛，暖透我的相拥。I don't know what to say, but when I swim, ooh, oh, oh, I could show you some love, I could give you my world. 一边去一边去一千次飞，很想你不想你走天离地。Hey, do you wanna feel me, baby? Hey, do you still love me, baby? Hey, do you wanna feel me, baby? Hey, do you still love me, baby? 今天我只想你，你我一天。今天我只想你，今天我只想你，你我一点。今天我只想你。今天我只想你，你我一天。今天我只想你，今天我只想你，你我一天。今天我只想你。 有 ERA 嘅宝琪啊！ 一世的志士，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都可以有 Mira 嘅 Anson Low。咁你 Anson Low 最新排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一锁月明》。 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自我去实现，通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早就做你别得，我耗尽我这生，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I'ma do my thing now。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破获破纪录的1亿元大麻花毒品案，在葵涌货柜码头附近一处货柜车停车场检获580公斤怀疑大麻花，拘捕三名男子，分别是两名香港居民和一名加拿大籍华人，他们正被扣查。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集团已运作一段时间，计划将这批大麻花在本地出售。警方又说，集团以货柜运输的方式由加拿大偷运大麻花到港，与以往主要由东南亚国家作为大麻花来源有重大改变，相信与加拿大前年将大麻花合法化有关。港澳办同中联办批评反对派议员瘫痪立法会内会，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指出，港澳办同中联办是中央履行对港工作的机构，就立法会运作受阻发声是理所当然。他认为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声称没有瘫痪内会是混淆视听，欺骗市民。陈克勤说，立法会有审议法例和立法的职能，目前因为内会停摆，完全做不到相关职能。现时有14条法案和80多条附属法例都不能够审议。他又说，就内会选主席的问题，建制派会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去年内会主席李慧琼，要求处理这个死结，也都会考虑提出不信任动议和讨论议事规则，目标是恢复立法会运作。台湾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自上个月9号以来相隔36日首次零新增个案，累计个案维持393宗，6人死亡。当局表示，确诊病例中本土个案至55宗，其余都是境外输入，显示社区内相对安全，但提醒市民仍要提高警觉。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多2774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全国超过21000人感染，死亡人数增加22人，累计170人不治。总统普京早前表示，必要时会出动军队协助抗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5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111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升4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25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5蚊，升3.6；阿里巴巴197蚊，升5.3；友邦保险71.9，升3毫；美团点评97.75，升5毫；中国平安77.3，升1.05；小米集团10.18，升4仙；汇丰控股41.45，升4.5；中国移动62蚊，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8.68，跌2.24。美元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66，澳元0.64，加元1.39，新西蘭元0.61，人民幣7.062，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092。日經平均指數報19638點，升595點。港金現價報15920蚊，升59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1.57美元，賣出172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隧道情況先啦。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都多車噶，龍尾去到世貿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大樓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噶。紅隧九龍入口暫時淨係收費廣場較為多車。九龙区路面方面，尖沙咀的科学管道较早前因为有交通灯维修工程的关系，去畅运道方向近住科学管道，近住呢个科学管径的快线曾经是封闭，而家封路就开翻噶啦。科学管道近住科学管径快线重开。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观塘嗰边交通比较繁忙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平石村一带仍然是多车的，之前那里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但是仍然是交通繁忙。另一段呢就是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呢现时亦都是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和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喂喂，我的偶像在对面过去了。 喂喂喂喂喂，等阵啊，绿色人像灯号斩紧，不过得住的。 红色人像灯号就不过得啫，斩绿灯都不过得。 法例规定，绿色人像灯号一斩，过紧马路的行人会有足够的时间继续以正常步速过马路，未开始过的就不可以过的了。不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会罚款港币2000蚊的。绿灯了，过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傻猪猪嚟嘅，而家咪俾你等到咯。 恋爱不共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 话终于等到机会唱非剧集歌了，而歌入面都是关于等待的。 最真爱

帅麦麦的女孩，送给你 Raja Prak 代表我的爱，带你到 Pratunam， 你想买的我都会买，买完了就去佛庙拜拜。的女孩，虽然我是大马的不宅，但我爱吃东洋喝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撒拜。 成首歌告诉你听追泰国女仔的心声，之后是做游客的心声。 我想要到泰国去住 旺福乐队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泰客任务》，都是讲在泰国的一些经历。我觉得泰国真是一个令人心情愉快的地方，连歌都是这么轻快。 生活需要一点变化，我要开始喜欢吃辣，一起看恐怖片好吗，让心跳加速吧，请你不要泼我冷水，但是在泰国我 OK， 这个世界有山有水，我要去游山玩水，屋顶尖尖水果甜甜，拍张照片一起留恋，既然这么开心，那就来一颗榴莲，我想要到泰国 的风格啦，有一种近乎儿歌的活泼啊！希望虽然我哋而家冇得去泰国，冇得去旅行，每个人都会有好的心情啦。 生活需要一点变化，我要开始喜欢吃辣。 游的景点，但另外有一件事的，就是其实我都知道几多朋友都喜欢泰国的奶茶的，但奶茶呢，台湾珍珠奶茶在香港都很受欢迎的，你喜欢哪一种啊？ 嘿，牵你的手漫无目的散步，无

算成为我了人，爱为我双眸是神，图我情真，爱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爱与我做不二臣，夸我安老待放，爱夸我欲盖弥彰。爱进我眼睛透身，似我盛放，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 内地女歌手，她叫做陈粒，那个名称叫做二言二爆炸，讲的是你表面上看下去好像任人鱼肉，但佢内心嘅世界呢，其实你系未理解得透彻嘅。有时望下呢个世界呢，尤其是网上世界，都几似一个动物园嘅。 只说在一点，原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肝的肚的节奏跳，连瓜子橘子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七宗七八掉我们的鹿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打仗，监狱追尾吃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生长风擦伤自己的旗子，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有几套宝马买套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唯一的姑娘她不到郑州，这位大众不在乎小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他们眼睛深厚，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大半夜前生为流血忘光是肩膀，破罐破铁都无缘，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别藏就在面前，惹得心在摩擦幻变，纠缠在爱与恨之间，天使与魔鬼都在身边，画着没终点的圆圈。 摩天动物园咧，系阿 Jam 邓紫棋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有啲迟，不过我真系几中意呢首歌。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枝，这些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笑，没饭着吃，必须磨砺牙齿。别人能屠宰，别玩弄，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受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了不满，一开始擦着个阻碍。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而利熏陶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了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踏出白路，当初都憧憬要爱我，最后能痛苦跑来哭我。穿回一个姑娘的葡萄灯笼，这回大众不在乎小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 次还随意的任凭兵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随意着踩最低的人性底线，随意着还随意的任凭兵变，是其实在回忆着。